肃宗明皇帝上。太宁元年春正月，乘李湘人回叩台灯，将军司马九战死，越西太守李昭、汉家太守王载皆以郡降于城。二月庚戌，葬元帝于建平陵。三月戊寅朔，改元。饶安、东光、安陵三县灾，烧7000余家，死者15000人。后赵寇彭城，下邳徐州刺史卞敦与征北将军王遂退保盱眙。敦，胡之纵父兄也。王敦谋篡位，讽朝廷征己，帝手诏征之。夏四月，加敦黄钺班谏，奏事不明，入朝不趋，见履上殿。敦一阵孤熟，屯于湖，以司空岛为司徒。敦自领扬州牧。敦欲违逆，王斌见之甚苦，敦变色，目左右将收之。斌正色曰：“君昔岁杀兄，今又杀弟也。”敦乃止，以斌为豫章太守。后赵王乐遣使结好于慕容伟，伟直送建康。常李湘等进攻宁州，刺史包中壮公王逊使将军姚岳等拒之，战于螳螂，常兵大败。岳追至泸水，常兵争计，溺死者1000余人。岳已道远，不敢计而还。逊以岳不穷追，大怒，鞭之，怒甚，官裂而卒。逊在州14年，威行殊俗，州人立其子坚行州府事。赵除坚宁州刺史。广州刺史陶侃遣兵救胶州，未至，梁朔拔龙鞭夺刺史王亮杰，亮不语，朔断其右臂。亮曰：“死且不避，断臂何为？”余寻而卒。六月壬子，立妃与氏为皇后，以后兄中领军亮为中书监。梁朔据胶州，凶暴失重心。陶侃遣参军高保攻朔，斩之。赵以侃领胶州刺史，进号征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未几，吏部郎阮放求为胶州刺史，许之。放行至宁浦，遇高保，为保设传，伏兵杀之。保兵击放，放走得免。至州少时，病卒。放贤之族子也。陈安为赵征西将军刘贡于南安。修图王十五自桑城引兵驱上归以救之，与贡合击安，大破之。安收余骑8000，走保陇城。秋七月，赵主要自将为陇城，别遣兵为上归。安频出战，折败。右军将军刘干攻平乡，克之。陇上诸县西降。安留其将杨伯之、江冲儿守陇城，自率精骑突围，出奔陕中。要遣将军平先等追之。安左挥7尺大刀，右运丈8蛇矛， 尽则刀矛俱发，折翼五六人，远则左右持射而走。先翼勇捷如飞，与安搏战三交，遂夺其蛇矛。会日暮雨甚，安弃马与左右匿于山中，赵兵所知，不知所在。明日，安遣其将石荣搀赵兵。赵抚威将军忽言轻人获之，拷问安所在，荣足不肯言，轻人杀之。雨季，轻人寻其计，获安于剑曲，斩之。安善抚将士，与同甘苦，即死。陇上人思之，谓作壮士之歌。杨伯之斩江充儿，以陇城降。别将宋廷斩赵牧，以上归降。要徙秦州大姓杨江诸族2000余户于长安，低羌解宋任请降，以赤亭羌酋姚义仲为平西将军，封平乡公。帝为王敦之逼，欲以西建为外援，拜建兖州刺史，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，镇合肥。王敦继之，表建为尚书令。八月，赵征建还，道经姑熟，敦与之论西朝人事，曰：越燕府短才耳，考其时，岂胜满武丘也？建曰：燕府道运平淡，敏怀之肺柔而能正，武丘失节之事，安得拟之？敦曰：当世时危机交集。建曰：丈夫当死生已之。敦悟其言，不复相见，久留不遣。敦党皆劝敦杀之，敦不从。建还台，遂与弟谋讨敦。后召中山公虎率部骑40000及安东将军曹仪，青州郡县多降之，遂为广固。宜出降，送相国杀之，坑其众30000。虎欲尽杀宜众，青州刺史刘征曰：今刘征使牧民也，无民焉牧，征将归耳。虎乃留男女700口配征，使镇广固。赵主要自陇上袭击凉州，遣其将刘贤攻韩蒲于蓟城，呼延彦攻宁羌护军殷建于桑壁，要自将戎卒28万军于河上，列营100余里，金鼓之声动地，河水为沸。张茂、林和、朱荣皆望风崩溃。要杨生欲百道俱济，直抵孤臧，凉州大震。参军马吉劝茂亲出拒战，长史樊一怒，请斩之。吉曰：樊公糟粕书生，赐举小才，不思家国大计。明公父子欲为朝廷诛刘耀有年矣，今要自治远近之情，共观明公此举，当立信勇之宴，以赴秦陇之望。力虽不敌，势不可以不出。茂曰：善。乃出屯石头。茂谓参军陈真曰：刘耀举3000之众，乘胜席卷而来，将若之何？ 真曰：“要兵虽多，精卒至少，大抵皆低羌乌合之众，恩信未洽，且有山东之余，安能舍其复心之急，旷日持久，与我争河西之地也？若二旬不退，真请得毕卒数千，为明公擒之。”茂喜，使真将兵救韩蒲，召诸将争欲计和。赵主要曰：“吾军事虽胜，然畏威而来者三分有二，中军疲困，其实难用。今但暗甲勿动，亦无威声震之。若出中巡张茂之表不至者，吾为负轻矣。”茂寻遣使称藩，现马牛羊珍宝不可生计，要拜茂侍中、都督梁南北秦、梁益巴汉、陇右西域杂夷、匈奴诸军事，太师、凉州牧，封梁王，加九锡。杨南迪闻陈安死，大惧，与弟肩头南奔汉中。赵镇西将军刘后追击之，大获而还。赵主要以大鸿胪田松为镇南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镇求池。南迪送任请降于城，城安北将军李治受南迪禄，不送南迪于成都。赵兵退，即遣归武都。南迪遂据险不服，至自毁失计，弃情讨之。雄遣至兄侍中、中领军韩与至出白水，征东将军李寿及韩第五出阴平，以击南迪。群臣谏不听，南迪遣兵拒之，寿武不得进，而韩至长驱至下汴。南迪遣兵断其归路，四面攻之，韩至深入无计，皆为南迪所杀，死者数千人。韩荡之长子，有才望，雄欲以为嗣，闻其死，不食者数日。初，赵主要长子简，赐子印。印年十岁，长七尺五寸。汉主聪其之，谓要曰：“此儿神器，非一真之笔也，当以为嗣。”要曰：“藩国之嗣，能守祭祀足矣，不敢乱长幼之序。”聪曰：“卿之勋德，当世受专征之任，非他臣之比也。吾当更以一国封一真。”乃封简为临海王，立印为世子。继长多立善射，萧节如风。晋准之乱，莫于黑逆御居部。陈安祭拜，引自言于御居，御居大惊，礼而归之。要悲喜，谓群臣曰：“义光虽以为太子，然充幼如锦，恐不堪今之多难。义孙故世子也，才气过人，且设立艰难，吾欲伐周文王、汉光武，以故社稷而安义光，何如？”太傅呼延晏等皆曰：“陛下为国家无穷之计，岂为臣等赖之，使宗庙四海之庆？”左光禄大夫卜泰、太子太保韩广进曰：“陛下以废立为誓， 不应更问群臣，若以为宜，故乐闻一同之言，臣妾以为废太子非也。昔文王定嗣于卫立之前，则可也。光武以母失恩而废其子，岂足为圣朝之法？相以东海为嗣，未必不如明帝也。印文武才略，成高爵于世。然太子孝有仁慈，亦足为承平贤主。况东宫者，民神所系，岂可轻动？陛下诚欲如是，臣等有死而已，不敢奉诏。要默然。印进曰：父之于子，当爱之如一，仅触膝而立臣，臣何敢自安？陛下苟以臣为颇堪驱策，岂不能抚膝以成圣业乎？必若以臣代系，臣请效死于此，不敢闻命。引虚膝流涕。要亦以膝阳后所生，不忍废也。乃追谥前妃卜氏为元道皇后。太即印之旧也。要加其宫中，以为上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，领太子太傅，封印为永安王，拜侍中，卫大将军，都督二宫禁卫诸军事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录尚书事，命西于印尽家人之礼。张茂大成孤臧，修陵君台，别驾吴少谏曰：明公所以修成筑台者，盖成既往之患耳。予以为苟恩位恰于人心，虽处层台亦无所益，是足以移群下忠信之志，使市民系托之望，是怯弱之行，且临敌之谋，将何以左天子罢诸侯乎？愿即罢资役，以息劳费。茂曰：王兄一旦失身于物，岂无忠臣义士与尽节者哉？故获生不易，虽有智勇，无所失耳。王公涉险，勇夫崇弼，故之道也。今国家未靖，不可以太平之礼责人于尊瞻之事也。卒为之。王敦纵子允之，访总角，敦爱其聪颖，常以自随。敦常夜饮，允之辞醉先卧。敦与钱凤谋违逆，允之悉闻其言，即于卧处大吐，衣面并污。凤出，敦果肇事，见允之卧于吐中，不复疑之。会其父叔拜廷尉，允之求归省父，悉以敦凤之谋白书。书与王导俱起地，因为之备。敦欲抢其宗族，凌弱帝室。冬十一月，徙王韩为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、江西诸军事。王叔为荆州刺史，兼荆州、沔南诸军事。王斌为江州刺史。后赵王乐以参军樊坦为张武内史。乐见其衣冠敝坏，问之。坦率然对曰：请为劫贼所掠，资财荡尽。乐笑曰：劫贼乃尔无道也，今当相偿。坦大惧， 叩头泣谢。乐赐车马衣服庄钱300万而遣之。是岁越西司叟攻丞相人回，常主雄遣征南将军费黑讨之。会稽内史周札一门武侯，宗族强盛，无事莫与为比。王敦忌之，敦有疾，钱凤劝敦早除周氏，敦然之。周松以兄已之死心肠愤愤，敦无子，养王罕子应为嗣。松常于众中言应不宜统兵，敦恶之。松与札兄子言皆为敦从事中郎。会道士李托以妖术惑众，市民颇信视之。